sabityo vivajantu sabbhogo vinasatu mate bhavatu antarayo sukhi dighayuko bhava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kh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anu bhaven sada su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kh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anu bhaven sada su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kh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ghanu bhaven sada suti bhavantu te devo vasatu kalen sasa sampati hetu cha pitu bhavatu loko cha raja bhavatu dhammiko 好，谢谢你们。嗯。